曾成熟，爱到惯性，太怕代价不菲。神奇地某次碰到你，甜蜜到似出戏，怎么解释贴紧的手臂？沉迷地与你斗气，为你嬉戏，期待双手将你瞬间抱起，捉紧你背弃世界常识地理。如获一张机票，我也不想飞。体贴地只要跟你贴地，凌晨修理唱机，无聊地说着笑话来堪比。顽强地责任要为你撑起，无余地耗尽我力气心机。这恋人不再需要说景，双脚贴地，轮流地吻着贴在鼻尖的空气。成人的惊喜，男孩的勇气，营造浪漫的乐园地，无目的恋爱地，如地心吸引力，那么爱惜你。尝试放肆爱，再不逃避。一星期将你所有痛楚给我说起，来日用我耐性缓缓清理。承诺习惯或缺陷会收起，原来学爱着你学会谦卑。人不再需要雪景，双脚贴地，轮流地吻着贴在鼻尖的空气。成人的惊喜，男孩的勇气，原地踏步亦愿倾尽全力。无目的恋爱地，如地心吸引力，那么爱惜你。光般细腻，如日出般贴地，每天庆祝有你。